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十二集，故人重现。陈默坐在车内惊魂未定。 我知道刚才的事让你有很大的心理压力，但战胜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恐惧。 廖永嘉捏住陈默的下巴，强行将陈默的脸转向澡堂。 睁开眼睛，看着那扇门， 梁龙就在里面，你要面对的恐惧就在门的后面。 如果是以前的我，早就把你一脚踹进去了，才不会管你死活呢。 但是谢远的死让我收敛了很多。 你在给我做心理辅导吗？ 不，我在给你选择。你可以照我们的计划去见梁龙，也可以选择现在下车，就当这些天什么都没发生过。 真的？ 但真的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吗？桑波见过你，你又劫了梁龙的货，阿福死在了你面前，当然了，你可以忘了这些。不过你认为梁龙和桑波会忘吗？他们找上你的时候，你说自己不是洛翔，他们会放过你和你女儿吗？ 你一点都没有收敛，只是换了个方式胁迫我而已。 所以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次没有监听设备，一切都要靠你自己。我会在门外等候，尽可能替你排除危险。 你确定梁龙会把我当兄弟吗？要是读错了，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泡澡了。 事实上，梁龙从没有拿洛翔当过兄弟，兄弟情谊不过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而已。我赌的不是这个。 那你赌的是什么？ 赌他对金钱和权力不变的欲望。 还有没有别的筹码？比如梁龙想要的货源，要找的仇家，都行。 没有，目前而言，你就是最好的筹码。 铃铛声响，苏青竹将打好包的外卖从窗口递出，交给了赵大明白。赵大明白提着外卖，神色慌张地进入巷子。因为脑袋受过伤，他只能歪着脖子走路，手脚不利索，说话功能也退化了。他的眼前站着一排混混，赵大明白哆嗦了一下，想从旁边溜过，一个短发混混突然握住了赵大明白的手腕，把一个钱包递了过来。 喂，钱包掉了。 赵大明白连连摇头，把钱包推开，短发混混却硬是塞给了他。 拿着。 赵大明白无奈，抱着钱包只想快点离开这里。还没走几步，就听旁边一个蹲地抽烟的混混喊叫了起来。 谁看见我的钱包了？ 站住。 赵大明白急忙将钱包递还给了抽烟的混混。抽烟混混打开钱包数了数。 少了，交出来，钱包里明明有3000块，怎么到你手里就没了？ 无奈的赵大明白在巷子里慌乱地俯身找钱。短发混混一脚将赵大明白踢倒在地，几个混混上前压住他，抢走了他的钱包，外卖盒洒落一地。抽烟混混拿出钱包里的钱闻了一下。 这就是我的钱。 短发混混一拳打在了赵大明白的肚子上，在众人的嘲笑中，原本懦弱的赵大明白突然疯了一样的扑了上去，抢过抽烟混混手里的钱，死死地抱在怀里，结果 再次被人打翻在地，眼看又要被抢走，赵大明白，直接将钱塞进嘴里一口咽下。众混混目瞪口呆，全都傻了眼。赵大明白被噎住了，用力掐着自己的脖子。指着外卖盒掉落的矿泉水向混混们求救。短发混混见状，生怕惹上麻烦，赶紧四散离去，只留下脸色发青开始抽搐的赵大明白。好在被路人看到，打了急救电话送到了医院。鼻青脸肿的赵大明白在睡梦中惊醒，嘴巴抽搐。苏青竹立刻按住了赵大明白的手。 是我。 赵大明白这才平静下来，打着手语解释。 我都知道，你好好休息。 赵大明白傻笑地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表示钱还在肚子里。 谁干的？ 桑波在审讯室里呆得一脸困意，余生海提着一个包走进了审讯室。 最新消息，你猜我们在酒吧找到了什么？认得这个吗？ 不认得。 那我告诉你，这是金三角昆托的货，像这样的东西你应该还有100公斤。 100公斤？昆托的货有证据吗？ 余生海扔出一叠钱。 那这些呢？ 不知道。 我要是你，这么多钱就不会藏在酒吧里。 我要有这么多钱就好了。 76.8万，辛辛苦苦攒了这么久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这可是你跟你兄弟的血汗钱。 桑波愤怒地看着余生海，眼睛冒光。余生海给桑波倒了杯水。 说到你的兄弟，我的同事正在和他们谈，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你给卖了。 那就等着吧。 余生海关掉摄像机。 摄像机我关掉了，趁这个时间跟你聊点题外话。 聊什么？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见过他？ 余生海将沉默的照片推给了桑波。 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吧？ 我明白了，洛翔是你们警方的卧底。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？ 刚见过他就被抓了，他就是你们派来套话的。 那你被套出来了没有？啊？ 套什么？我又没做过。 此时，一名警员走了进来，桑波看着二人窃窃私语，脸上阴晴不定。另一名警员带着混混有说有笑的路过，那名混混手里还拿着一只烧鸡。 我们警察有个规矩，只要听话就能享受烧鸡。 桑波的脸色极为难看，余生海也不急，静静地等候，时不时地瞥一眼桑波。桑波终于沉不住气了。 我要上厕所。 余生海押送桑波穿过走廊走向洗手间。 我认识律师，专门为死刑犯打官司，你的情况需不需要我跟他沟通一下？或许可以给你减到无期。 桑波直冒冷汗。余生海拍了一下桑波的肩膀，解开手铐，瞥了一眼出口的标识。 别耍花样，你逃不掉的。 桑波一愣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他看到余生海背对着自己去检查每个隔间，突然福至心灵，迅速地爬出了窗外。余生海冷冷地看着桑波跑远， 走到洗手台前，用头狠狠地撞向镜子，鲜血从余生海的额头滑落，镜子上浮现出一个诡异的笑脸。与此同时，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，大辉正在听老师唱机，仔细地擦着枪，他的心腹普巴走了过来。 有消息了，桑博在警局还在审。 怎么突然被警察盯上了？ 前天他好像见过一个人。 谁啊？ 洛翔。 哦，他回来了。 空无一人的街道，只有苏清竹戴着墨镜，边走边解下头发上的皮筋儿。路边的酒吧里，寻欢的顾客在狂欢。酒吧门后，苏清竹打开配电箱，用橡皮筋固定住电闸，点了根香烟放在了橡皮筋下。路过喧闹的酒吧，苏清竹看向对面的台球室，径直走向楼道，几个混混拦下了他。 干什么呢？ 我要见大辉。 几个混混见苏清竹只有一人，以为是老大要找乐子，坏笑着对着苏清竹搜身，然后放了行。苏清竹走到台球室，一眼看到之前的短发混混正在打台球。苏清竹拿起桌上的啤酒瓶走了过去，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直接砸在了他脑袋上。短发混混捂住脑袋有些发懵。 你他妈干什么？ 苏清竹直接将短发混混的头摁在了台球桌上。其他人发现不对，立刻围住了苏清竹。双方剑拔弩张之际，大辉从屋里走了出来。 苏清竹，猜得没错吧？欢迎欢迎，有兴趣切磋两把？ 没兴趣。 不打球，你过来干嘛？茶楼最近不忙啊。 你的人打了我的伙计，我能不来吗？ 哦，是吗？ 我们只是闹着玩，钱是那傻子自己吞的。 闭嘴。 苏清竹从旁边拿出一盒巧粉。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第一，人我带走，第二，让你的手下把这盒巧粉吞了，然后向我保证不再招惹我的人。 有点过分了。 你的人三番五次欺负我的伙计，我只想要个说法，难道南亚帮现在都这么不讲规矩吗？ 在这里啊，我就是规矩。别以为你是女人，我就不敢动你。 就在此时，配电箱中燃尽的香烟烧断了橡皮筋，电闸突然上跳，台球室对面的酒吧顿时陷入一片黑暗。正在狂欢的顾客受不了闷热，纷纷放下手中的酒杯走出酒吧。一时之间，原本空无一人的街头站满了人。